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嗯，今天是周三哈， 周三 其实应该是山山水水能见到， 对， 但是今天见到了我和孔文。 啊、对对对，然后呢，因为山山水水呢有这个啊、嗯、啊，我们台其他工作的任务，所以呢，跟我们两个调换了一个班次，在今天早晨的两个小时当中，是我和爽爽，然后一起来陪伴大家。 那今天呢，同样是由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非常新鲜的一些资讯，一些有意思的资讯，来陪伴大家七点半到九点半这个时段。那同时呢，也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在 FM 98.2和 AM 927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同时还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那么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 哎，没错，要特别跟大家预报的是，在6月26号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会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的一个大型的特别直播节目，叫做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 哎、对， 我这几天一直分不清生如夏花和生夏如花，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把这两个词讲错，后来发现原来有一首歌叫生夏如花 啊。哎，我知道 朴树有一首歌， 他这首歌不是叫生如夏花吗？还是 难道我又看错了？ 哦，不，这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啊！对，然后继续跟大家介绍，在6月26号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当天呢，还会有限量版的 T 恤啊，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然后等着大家一起啊来抢，还有更多的很多很多的精彩的活动在当天呢，大家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了解详细的情况。 天哥说，那今天还能看到珊珊吗？估计看不到了，只能看到我俩。 哦、对，今天看不到珊珊了，看这位。天哥洗头用清扬啊，这个应该是珊珊的粉丝是吗？ 惦记着珊珊呢，估计现在 珊珊 似乎是出差了。 哦， 据我所知应该是出差了。 好， 好，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哎，对啊，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内容就是算是一个提醒，这个必须要提醒我们的小伙伴们，因为六年来最大的冷窝暴雨将会光临京津冀，小伙伴们一定要准备好了。 其实每年的这个六七八月份北京下雨量还是非常大， 对，而且会有那种就是集中的暴雨，在短时间之内哗倾盆而下，就跟这个一盆水泼下来的那种感觉似的。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你就感觉地上像在冒烟似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会有比如说这个短时的这个冰雹，如果开车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种体验，那个时候真的是砸的，你在车里开车的话砸的车啪噼里啪啪噼里啪就各种响。 是，那这个预报是说呢，从21号到24号北京雷雨天气非常的频繁，局部地区还伴有冰雹、短时大风、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累计的雨量将达到50到9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有120到180毫米。那么最大的小时雨强是50到70毫米。其实说这些数字，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啊。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嘛，大家想，如果说降雨量50到90毫米，就相当于。就是50到90毫米，有这么多？ 50到90毫米 啊，那其实这样的话啊，50到90毫米这样大概就能没过人的脚踝的位置差不多。如果是再高的话， 对对对， 然后这个积水啊，在这个一定的路段，如果的留存下来的话， 对， 大家开车通过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小心。 主要是有一些这个低洼的地段，可能其他地方的水也会往它这儿汇，一定会超过这个50到90毫米。 对对对对，没错。而且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一旦我们的这个排水系统，比如说井盖，如果一旦出现了堵塞，或者 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路面上的树叶呀、 对 对, 对, 对， 还有一些这个植物的树枝啊什么，就会堵塞这个排水管道， 对 吧？ 出现了堵塞会造成这个排水的不畅。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个雨墙再过大的话，把这个井盖如果说真的冲跑了， 对， 但是呢我们在上面又看不到， 这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 的 情况。对，就好比我们在就是大家想象，可能我们去做一个野外的郊游探险，大家就是拿着一个这个手杖啊，或者说就是临时的折一根这个坏掉的树枝，我们去探路，就这样 就是用盲人走路的这种方式来探路。我还记得就是我可能2012、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年夏天北京下大雨，然后那个水都已经没过膝盖了，我还去了趟超市，然后还走得特别开心，就当时没有这些怎么样应对雷雨天的这些知识，然后在雨里趟得特别开心，觉得自己好像跟大冒险似的。 哦，我想知道你们那天你去超市你想吃什么呢？ 就买了很多零食啊。 就是这个是一个女孩子特有的心情吗？就是下雨天的时候，然后一定要在家里抱着好多零食，然后比如说这个时候在看一部电影啊，或者说看会儿剧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宅得很浪漫。 宅得很浪漫。哎，这个好啊，就是这个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两天开始的这轮降雨呢，大家因为也是工作日，可能要上班啊，如果说有这个不需要比如说这个去工作的朋友们，在家有休息的时间，可以享受爽爽这个、哎，这要说什么，在家雨中的浪漫， 浪漫的宅 浪漫的宅，但是呢是在下雨天的时候。 对，这个天哥说他是982的铁粉，珊珊的钢粉。 哦。 来了一个钢铁粉。 对对，来了一个钢铁粉。但是啊，我知道你是这个珊珊的铁粉，是我们节目的铁粉，那就不重要了啊。今天啊，也邀请天哥早晨和我们一起参与 互动一下。 对，互动一下。然后呢也提前预告一下，在第二个时段呢我们还会有一位嘉宾。 对， 有一位嘉宾啊， 今天有一位这个颜值非常高的嘉宾会来到我们直播间。 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创业的体验。 对对对，而且是非常有干货，可以用年轻有为啊来形容他。 青年才俊吧。 青年才俊啊，有。 我们把人端得这么高，人来了会不会打我们？ 不会。 说起这个过两天会下的这个雨啊，他说21到24号，今天就已经是21了，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雨。 对，其实 那除了在城市里边有一些这种防雨的措施之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在这些天去郊区了。 对， 还有就是去这种比如说徒步啊、山区啊、这些地方一定要少去。 对， 因为可能暴雨会引发一些这个山洪灾害。 对山洪或者是滑坡还有小型的这个泥石流是都有可能发生的。 对对对、嗯、还有就是前两天我一朋友跟我讲了一个就是他在大雨中遇见的一个事儿。 大雨当中一件浪漫的事情 一点都不浪漫，就是挺狗血的、啊、就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嗯、然后刚生了一个宝宝、 哦、 就把宝宝放在家，就是有保姆看着、 嗯、 结果那天就是下大雨，特别大的雨，这个保姆呢说我出去丢个垃圾，我就没把这个门呢锁上，就相当于门是留了一个缝儿，他就下去丢垃圾了。 稍等，这个时候宝宝还是就是婴儿的状态，刚刚出生是吧？ 对，非常非常小的宝宝在床上、 啊、好，然后继续。 然后这个保姆去丢完垃圾的过程中，在丢垃圾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大雨和这个大风就把他们家的门给带上了， 哐， 对、嗯、你说着急不着急？ 这保姆带没带钥匙？ 那肯定是没带呀、啊、 临时出门没带钥匙， 对，丢个垃圾嘛，估计两个手上都是垃圾 啊、嗯、然后 天哥说下大雨出门要坐船 啊，出门要坐船。 我还记得这个有一个打车软件啊，在下大雨的时候会把它的所有的出租车都改成船的那个 样子。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大家也会调侃，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要什么什么，嗯，不要什么打车了，就嗯什么打船吧， 打船滴滴 游泳对对对，嗯，其实呢在这一轮降雨啊要来到之前呢，其实在因为这次的降雨范围也是比较大，是在京津冀大家、 嗯、 生活的这个不远的范围之内都会有强降雨到来，而且已经有一些地区 嗯 是产生了一些降雨，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是在6月18号的下午，河北怀来县的啊这个地儿叫孙庄子乡啊麻黄峪村啊，这个地儿是突降了一场特大的暴雨，雨水范围比较小，之前呢就是这个气象站它就没有监测到真实的雨量，但是呢事后据这个调查分析，然后这个降雨量呢是持续了时间是 1.5 个小时，然后最大小时雨强是100毫米，然后呢就是就像刚刚爽爽提到的，就是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呢不要去郊游或者是这个去一些山地啊，因为在那天降雨的时候在那个地儿就有驴友是被困住了。 嗯，而且就是这一场这个暴雨哈、啊、据说是叫这个冷窝暴雨、 嗯、 我去搜了一下什么叫冷窝暴雨、 嗯、 它其实就有两个特点， 嗯， 一个是下得特别急， 特别急 就来得特别快、 嗯、 大晴天有可能突然就开始刮风下雨，然后闪电闪雷鸣、 嗯、 对吧，来得特别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它特别短促，比如说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下了一个半小时或者可能会更短， 更短， 嗯，会更短、嗯、就是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这段时间最好是常备雨伞。 哎、 嗯、 对对对，没错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然后有朋友在问啊，向日葵就是刚刚爽爽刚刚讲到的那个故事啊，他说这个门关上以后呢、嗯， 门关上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狗血的故事。 这个好，狗血的故事，大家都喜欢听狗血的故事，开始了啊！来， 就是这个小 baby 的爹地嘛，就是他的爸爸，那就肯定是要去，赶紧去给把家门开了，对吧？ 啊，对。 嗯、这个时候，这个积水路面的积水已经有些地方非常的高了。 嗯。 那他可能在遇到一个就是离家里还有1公里的时候， 嗯、 在大桥下，那个当时的水可能都已经没到腰了。 哦。 然后这爸爸可能就想说，我要不要趟过去，开着车过去， 开车过去 肯定是特别着急，那就说我过去吧。 对对对， 结果就在里边熄火了 啊。 然后呢这个就发动机里可能也进了水，这发动机就报废了 啊。他是啊，对，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再给大家就是有一个小常识啊。 对， 大家可能很多开车的朋友也都知道，就是说啊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走过积水比较高的比较深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如果遇到啊我们开车发动机熄火进水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呢就把车停在原地就好，一定不要再次打火。 对， 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积水可能会进到发动机里，对发动机 对 造成一个致命的损伤，是无法修复的。 对，无法修复，你只有换发动机， 只有换发动机。对、 嗯嗯、尤其是在这个水的高度没到了这个应该叫排气孔吧。 对对对， 因为我开的是一个电车。 嗯， 孔文你说开电车是不是在大雨天就有优势？ 开电车有优势吗？我怕你被电着 我直接想跟你说的是，就是下雨天吧，你电车咱就不开出来了啊。对， 就是大家就别开车了，尽量就是选乘这个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呀、这些比较安全的。 对，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向日葵说，应该是熄火后又启动了，没错， 应该是。 对，好， 在水中又启动了一下。 对，我们再回到那个解救小 baby 的故事当中，他的父亲在雨中，车嘎熄火了。对，那怎么办？那孩子必须得救，怎么办？这个时候 车不要了呗， 车不要，游回去。 对， 我一开始我都想我就想跟他说，那种情况你就 直接游回去， 咱就直接游回去就好了，咱就不要开车了嘛，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 对，哎，所以说啊，人有的时候就不能心存侥幸。 对对对， 这一下报废了一个发动机， 报废了一个发动机。对，这个还不是特别好问，是吧？你朋友这什么车号？我们不聊车啊。对，如果这个车真的， 据说在当年还算一个比较好的车 啊，当年还算比较一好的车。 嗯， 哎，对， 天哥说，所以说要坐船。对 对对， 但是这个坐船呢，划船的技能大家有没有呢？ 嗯，对，关键我们也没船啊，是吧？与其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找船，要不最近大家就忙着学游泳。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消息，就是下一条消息其实也跟下雨有关。 嗯， 那说的是这个山东师范大学，因为一到了这个夏天或者是雨季哈，同学们都有很多伞，就每个同学都有伞。那这个一叫进图书馆的时候， 那。对，这 我想起了龙猫那个电影，就孔文做了一个特别乖的在打伞的姿势， 打伞的姿势 特别呆。 嗯 嗯，特别像那个，就是日本有一个电影叫龙猫。 哦，这部电影我没看过。给 就是一个大大的胖胖的一个龙猫， 给我介绍， 然后拿着一个荷叶做伞 啊， 撑给一个小朋友。特别的萌， 特别萌，是吧？ 特别萌。好，我们来说这个山东师范大学是怎么处理这么多同学的这么多伞。 哎，对，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经历，比如说我们打着伞啊，下雨的时候进到图书馆或者进到教室的时候，大家把伞一收，哎呀，这个雨水就会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然后滴在地上，就会造成这个就脏了嘛，就地面。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会有的时候会很滑，大家 对 啊，有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滑倒。 对，还有一些小同学呢，可能有这个习惯，比如说我吧，我就喜欢到地儿之后，我还是把伞撑着，然后这样放在地上，它就能把水这沥干，然后呢，这个让伞变得干一点嘛，干燥一点，然后我走的时候也好拿。 对，那这样 甚至是都不收这个伞，所以就特别占空间。那这个山东师范大学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这个师范大学的这个老师们灵机一动，想了这么一个招儿。 这个存放雨伞的地方，而且放在这里的伞呢，很少有丢失的情况。这是哪儿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两侧摆放了两个大型的雨伞搁放处，许多前来上自习看书的同学都自觉地将伞存放在这里。 问一下，这个伞丢过吗？ 没有。 你是一直都放在这儿吗？ 对，可能有拿错的，但是应该后来就还回来了吧。 有丢过，但是有一次我丢了之后然后又还回来了。应该咱山师的同学素质应该都挺高的，应该是拿错了，不会说就乱拿别人的。 根据同学介绍，图书馆两侧的雨伞搁放处已经存在很长时间，没有人员看守。之所以将雨伞存放在这儿，是为了保证学生安全。 它那个伞都是钢丝、铁丝制成的，容易一抖开了，出现情况碰到孩子脸，划着眼睛都不好了。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以前使用的雨伞搁放处是比较普通的储物柜，但是由于存放不方便、摆放不整齐，今年年初才使用的这种类型的搁放处。 你原来那个厨子放在里边，一个这个厨子门上能放五六把伞、十来把伞，更出现差的它的挺多。这时候呢，相对少一点，他这情况你反正搁里放搁里，只要记住对准号就差不了。 但是由于天气炎热，打伞的人是越来越多，两处雨伞搁放处也开始力不从心，许多学生不得不将伞放在了地上。 因为图书馆空间比较那个，就是共享那种感觉嘛，所以说带进去的话可能会占地方，大家都放在这里也不会说是被那个拿走呀什么的。因为学校毕竟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我们放这段视频的时候，天哥一直特别的这个一直特别关注我，说他以为换台了呢，说串线了，这段视频真是猝不及防。 为什么猝不及防呢？是不是因为这段视频的这个画风和我们这个酒吧唯美的画风不是很匹配？ 哎，应该不是这个，因为我们这是有图有视频有真相嘛。 对 对对对、啊。 或者小伙伴们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视频，也可以这个现在留言告诉我们。 对，然后这个时候啊，菜地的瓜这位朋友也和我们说了，说这个是播的相关的内容。哎，没错，因为我们的982青年广播呢，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嗯，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会随机的随时的给大家 随机 随机的随时给大家奉上，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图片、一些视频、然后我们更好的去展开，我们去聊这个事儿。 刚才给大家放的这个视频呢，其实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山东师范大学究竟是怎么处理这么多同学的这么多把伞的。 哎， 他们做了一个很像这个放大的蜂窝煤的感觉，就是都是这个叫伞筐吧，叫什么？ 对， 就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伞架。 对，比如说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家庭的小区啊，就是一进啊楼道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那个时候叫什么叫信箱，每家会有一个信箱，或者有的时候家里就放牛奶了，就送牛奶就放那边。但是呢，就是这个一面墙的这个信箱啊，是这个由一个小圆筒和一个小圆筒组成的这样一面这个类似于这个蜂窝煤的墙，然后呢每个小圆筒里呢可以放一把两把大概这样数量的伞，就这样呢，就是像刚才校方提到的啊，就是比如说会避免大家伞呢在一开一合的时候收起来的时候，然后有水啊滴到地上，还有大家就是比如说距离很近的时候砰一挡啊，我给爽人毁容了，然后就这样。对，避免这个伞尖呢，因为它很尖嘛，会滑到脸，滑到同学们的脸，然后滑扎到眼睛。我觉得这个做法要给山东师范大学的这个做法要点一个赞，对同学们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对，有一个共享存伞地的地方。 对，没错。 这个菜地的瓜说播的相关内容像冷窝暴雨。 像 就是来的猝不及防。 哦，来的猝不及防是吗？那也不成，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想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咱不能说你做好准备没有，我们 早间的微微一笑就是这样一档出其不意的节目。 哎，对，这个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视频要放了啊，准备好了没有， 我不会 四啊，咱们不能这样， 不能，对，我们就是要猝不及防的，我们就放一视频。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同学们还提到了这个有一个现象，就是这面墙从设置以来呢，就是基本很少有丢伞的现象，而且就是大家即便发现有的时候真的是无意之间拿错了，大家也会还回来。 就是这个伞的保存的非常安全。 对， 这可能也是跟这个学校里的环境有关哈。昨天我在看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些大型的商场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体育场馆，比如说演唱会的这些这个演出的场所门口也设立这样一个伞架呢，让大家可以去存放自己的伞。可能就是这个环境更复杂一些，对吧？ 对对对， 你保不住，真的有就是突然来一场冷窝暴雨，特别急，好多人没带伞。你说这没带伞，然后门口有这么一伞架，是吧？ 但是这个时候我脑子里邪恶了一下，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特别急的话，哗，这个时候暴雨倾盆而下，我自己又没有带伞，那这个时候我又有特别急的事儿，我怎么办？我看有谁的伞，对不起，我先拿走，我给你留一条，然后但是会给别人造成不便。 对，就是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比较着急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可能这个在学校里推广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是在社会上的话，可能是有难度的。 对，因为在学校里呢，其实学校这个环境来讲，对于同学们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属于对于同学们这个人群来讲，它是属于一个自己私人的独立的空间。大家处的群体也都相对来讲比较单纯，就是同学们之间或者是师生之间。但是如果说在比如说我们置身到这个比如说一个商场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环境相比较学校来讲就会非常的公开，大家就是人员的身份啊，各个不同的需求，使用的需求，还有方方面面都会不一样。 而且学校比较小，对吧？同学我偶尔用一下，我给你还回去也不费什么功夫。 对。 但是这个商场里，如果就我借你一把伞， 对， 估计就没功夫再还回去了。 对，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不还，我不是刻意拿走你的伞，有确实着急的事儿， 对， 影响了你的不便。我想还回来的时候，对不起，工作是真的忙。 蔡弟的瓜问我说有健身吗？ 哎，没错， 是看到了我的肱三头肌吗？ 我要爆料一下，爽爽有这个非常好的健身习惯。 嗯，没有，最近就是有点懒，最近真的健身非常非常少了。但是我顽固的肱三头肌还在，这个肱三头就是大臂上的这块肌肉，其实不是健身得来的，是常年游泳。我是一个超级游泳爱好者， 游泳爱好者，其实对游泳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讲，比如说不想通过锻炼呢、让某一部位的肌肉啊增长得过于明显，然后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塑形塑身的一种项目，对于女孩子来讲 是一个消耗量非常大的有氧运动。 哎，对，没错啊，一直在夸你啊，蔡弟的瓜体型好。 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在第一时段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大雨的事儿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关窗，然后收衣服是吧？ 对，关窗收衣服，然后外出的时候呢，然后因为最近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媒体，还有其他的很多媒体的同行朋友，都会给大家不间断的实时的预报，大家一定要也要关注这些方面的信息， 要注意看天气预报。 哎，对，没错。 好，时间来到了7:56，那等一会儿会有一个整点报时，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哎， 给大家放一个好看的 MV。 我们要放 MV 了，大家注意， 5、4、3，别再说我们猝不及防了。 对， 好，来分享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98.2。是否需要播放 FM 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98.2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微微一笑。 嗯，刚才这个中间放音乐的时候，特别的、啊、特别的可乐。 对对对，我们的直播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直播间里有一个我们的导播，然后在这里给我们拍照片。 嗯、啊， 然后呢，这个我们老晃点他，对吧？就是不给他好好的摆姿势。 哎，对对对，然后 同时呢，大家在这首歌的这个档件呢， 对对对， 举行了一场选美比赛。 对，然后我你说吧，我有点不好意思念了。 天哥说他觉得孔文比水水帅，我觉得你这样说有失公允，水水毕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姐呢。 啊，对，水水毕竟是一姐。 对。 对，然后呢，我刚才这个，因为刚才在给大家放视频啊，就是看到之后呢，我就刚才给看到我了吧，是不是？666，谢谢大家，谢谢。 孔文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从我身边冒出了一声绵长的尖笑。 哎，对对对，谢谢天哥洗头用清扬，谢谢菜里的瓜，谢谢 大家，好像都对这个很认同啊。 嗯，然后 说明我们这个982的这个颜值啊，颜值担当。 对， 都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但是 颜值即正义嘛。 对对，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啊，有这个水水的这个铁粉儿，喜欢水水的朋友们，不要打我哦。 没事，孔文，你有钢粉儿。 我有钢粉儿。哦，好，对，我 钢铁粉儿 吗？钢铁粉儿，嗯 嗯。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的这个时段，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新鲜好玩的资讯。 没错， 嗯。下一条这个消息说的是这个声音可视化，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声音可视化这回事儿呢？ 声音可视化， 嗯， 我们的982， 说的对呀， 可以听可以看， 对，说的对， 对， 嗯，但他这个声音可视化呢，是说完全可以把声音的这种就是这种介质转化成另外一个可以看的介质， 哦， 他把你就是传上去的音频， 嗯， 变成了一幅画。 嗯，这其实我这个时候呢，我小的时候啊，做过一件有就是小孩子嘛，你不能说荒谬，就是比较童趣天真的这样一件事儿吧，就是 尿过床， 还那这经常有的事儿呢，现在没有了啊，啊，就是有一次呢，在家里的这个浴缸啊，就是放满水之后，然后我发现就是偶尔呢，哎，滴进去了一滴墨水儿。然后呢，就这个时候，这个墨水就会在浴缸里哇，然后散发开来。 倒霉孩子 啊，对。然后，但是呢，后来我又发现，哎，我说可不可以这样？就是在这个墨水，然后自然的随这个水，然后发散的时候，我在上面铺上了一张纸。 哦， 对。然后呢，我再铺上了一张纸，然后我就等这个均匀的粘在纸上面之后，我把这个纸轻轻的掀起来。其实，墨水随着水流动的这个印记，很自然的， 能够印在纸上， 然后就出现了一幅大作。 对，出现了 有才， 就是水墨画，一种非常有意境的感觉，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水墨画。 对对，真的是水墨画，只有水和墨。就是小时候这个就天真淘气嘛，就是玩了一个啊这样的小游戏，所以。哎，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其实是有点像的， 特别像。我觉得孔文这非常有创造性才能啊， 是吧？ 真的。 哎，那还必须的，要不怎么能来我们酒吧二？ 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条消息啊，这条消息说的可不是在浴缸里创作， 哎， 说的是你可以通过一个机器或者一个网站，对吧？然后你上传一段音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主持节目的这个音频，上传上去，它就可以通过这段音频的，因为大家知道声音是可以震动的嘛。 对，没错。 然后还会在一张纸上放一滴墨水，对吧？跟孔文一样。然后通过你声音的震动来创作这幅水墨画。 啊，菜地的瓜说， 那不能随便瞎说，不然出来的画吓人 啊。这个会有什么吓人呢？ 就是如果你把这张纸掀起来发现上面有一个人脸，会不会很恐怖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比如说我们那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这个什么灵异的或者说有一定恐怖性质的这个故事，你觉得就是会出来之后这个画就会比较吓人，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灵异和诡异，就是因为人的人脸识别是非常强的这种能力 啊， 所以我们经常看什么都觉得像人脸。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长得像人脸的梨子或者苹果，对吗？所以经常我们看一些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画，我们也会觉得哎，里面好像有个人 啊。这大早天的这样真好吗？ 哇塞，孔文你在这圈粉啊。维娜说男主播好帅好风趣哦。 谢谢维娜，谢谢维娜。不合适啊。我一直认为以前这都是水水的场子，这太不合适了。 喜欢孔文的小朋友还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另一档节目，叫挑战新歌声。 哎，对对对，挑战新歌声。下午6点钟。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话题。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个声音可视化的事儿哈。 对。 来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声音可视化创作出来的画是什么样。 哦，你看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就视频直播间啊，在花椒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有没有，就是不是水墨画？ 水墨画 啊， 一定是水墨画。 哎，但是这个挺好， 就水上只有一滴墨的感觉。 对，一滴墨，然后展开像这个，有点像这个荷叶的感觉，旁边有这个花瓶，还有书啊，很文艺。但是我不知道他说了一什么东西能画出来这幅画呢？ 就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这幅画有什么意义，而是你这段音频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会不会有人把就是自己男朋友跟自己求婚的这段声音传上去，然后做了一幅画。 哦， 要是我的话，我就想传一段梦话。 传一段梦话， 对， 就是你做梦的时候。 对。 哦，我做梦的时候，然后就是生活当中什么不敢说的呀，什么就全都说出来了，是吗？ 对。哎呀，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前几年有一次这个就是出差嘛，然后和一个小伙伴就是同住一间屋子，那个时候还是刚刚开始工作，然后不知道我可能是太累，晚上真的说了一些梦话，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小姑娘到处散播我说了梦话，然后所有人看见我都说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啊。 你昨天晚上，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你昨天晚上肯定把周围的人都骂了一遍。 学了猪叫吗？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蔡弟的瓜说梦见中500万、 哎、 真的没做过这样的梦，但是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能飞耶。 自己能飞？ 对，昨天晚上的梦。 你是怎么飞的？你是自己长了一小翅膀，还是这个有什么，比如有了自己小飞机，还是就是你脑袋上就是抓拉 好像有点像那飞天，就有水袖那种。 啊，就很唯美，很有意境。你看我想到的什么哆啦 A 梦，这真转。 蔡弟的瓜说，孔文北京人。 我不是北京人，我是河北。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孔文说话特别像那个说书的？ 离得不远。 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下一个时段开始了之后，刚刚开始之后，孔文会给大家来一段这个。 哎，我们的这个 评书现挂。 哎，对，评书的一个开场的仪式啊。然后这个一会儿可能开讲。 将军问山山水水呢，今天是山山水水的跟我们换了一个班。 对对对，没错。哎， 将军也是这个982的老粉了， 是吗？ 老粉了。 对， 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下一条消息啊。下一条消息其实说的是跟刚刚过去的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节日有关，就是618。 618是，对，一个企业的 他创立的日子，然后后来呢设定成了一个购物节，然后 哦是吗，我第一次知道是创立的日子， 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嗯，后来变了一个，变成了一个剁手节， 对，变成了一个剁手节，其实和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双十一现在应该是齐名的两个，而且也是两大电商，可以说电商巨头他们之间的一次对抗，就是京东嘛，绕了半天圈子， 就是刘强东的京东。然后这次呢， 对对对， 在618这个京东推出了它的配送机器人， 嗯， 然后配送机器人在618这一天完成了它的配送首单， 嗯， 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件事儿？ 其实是我是在爽爽做完我们的这个编辑工作，给大家搜索完这个好玩的话题之后，我看到这条消息我才知道的这个事情。 嗯， 如果说在之前那天我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一定会跑到人民大学，这个事情是在人民大学啊，在北京的这个人民大学，我一定会去现场去看一看。 这么有兴趣啊？ 对对，我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就是上一次来我们嘉宾的时候 Sam 总， 对对对， Sam 总，我还问到过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快递的三轮车、快递小哥， 嗯， 现在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离不开他们，真的是离不开他们。 对 对，但是呢，与之相对应的会有一些问题。那比如说他们要赶时间，要及时的送到我们手里，可能就会，比如说开的比较快。啊，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有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 嗯， 啊，也甚至就出现了一些，已经出现过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啊问题啊， 就是让我们的道路交通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了。 对对对，就会，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安全的。 孔文，我想问问你什么血型？ 我不知道 啊， 我真不知道。 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吧， 啊， 咱们直播间有蚊子，我被咬了。 是吗？ 对， 哪儿？我给你挠，我给你挠挠。 我们直播间现在有三个人，然后这只蚊子咬了我，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俩什么血型。 你没事是吧？ 嗯，导播哥哥说他是 A 型。 啊，导播哥哥没事， 我好惨呢。 嗯嗯嗯 嗯， 对，我刚才说的哪儿了？ 你说这个让道路交通变得很混乱，这些 快递小哥，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天哥喜头用青扬说还有恶意抢单，对，反正就是种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我那天我问我们的嘉宾Sam总啊，他也是一个创业者， 嗯， 我就问他，就是比如说像这种情况，比如我们三轮车呀，快递小哥很急速的送货，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去解决？他说目前还没有， 嗯， 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它是我认为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它就代表了一个发展趋势。 嗯， 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只不过大规模的那个时代还真的没有到来而已。 嗯， 你觉得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小车的样子，我觉得它有点笨哎， 有点笨。 就我不觉得它真的能取代快递小哥。 嗯， 就是特别笨。菜地的瓜开始分析我们三个人的血型了，他说他 A 爽 B。 嗯。啊，什么情况？这个， 总之就是我爱咬呗。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无人送无人快递车的事儿吧。现在跟大家看一看，要不来跟大家看一下这车什么样吧？ 对，我也特别好奇。 同志们，我们要放视频了。 对，我们要，这是视频还是图片？ 视频 啊，视频，好，放视频了啊！ 同志们，我们要放视频了， 放视频了， 我们要给大家看这个京东的无人快递小车了。 好，我们看一下， 可以开始出发了是吗？ 对，已经可以开始出发了。来。 对，它会主动避让。 它大概能够感受到多少米范围之内的一些情况？ 50米以内的都能感受到。 它很注意的是它的量，因为我们正常的汽车过去之间是要直接通过的嘛，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后面的行人。对，它拉住这个车， 选择了绿灯的方向。 对，它会根据当前的路况，比如说下一站它要去的。 这个视频没有跟大家放完哈，是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视频里几乎就是一直在拍这个小车，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内容，大家基本上看到了这个车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是一个白颜色的，然后有点像我们现在快递车的那个后面那个小箱子， 哎， 对对 对吧、 嗯、 那个小箱子的大小、 嗯、 然后它也是有四个轮子、 嗯、 上面好像有两个类似于天线或者是雷达一样的东西， 应该是这个东西、嗯、 是让它感应这个周围环境的， 对对对没错啊、嗯、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华侨直播平台的直播间里，然后网络人说我早就看过了啊、哦、因为确实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机器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早看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你看到这个东西是啊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感觉。 嗯， 天哥说现在都要帅哥送餐不然吃不下饭、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你早就被饿死了。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美女快递员有比较少， 比较少比较少，因为送快递真的是一个 比较辛苦 的工作，我们说叫这个也不能说风餐露宿吧、 嗯、 应该说怎么说呢，总之就是风吹日晒对吧、 嗯、 风吹日晒，所以将军说用这个车新疆的孩子们会更崩溃的，为什么呢？ 嗯， 我就是来自新疆呀。 对呀、啊、你可以 此话怎讲， 对对可以， 请问将军同学此话怎讲， 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好吴三强说咋还能播视频，对呀、啊、我们就是这么牛，因为我们活力酒吧就是一个能看的广播。 对对对，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活力酒吧、 嗯、 我们是一档可以看可以听的广播， 对、 嗯、 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关注一下我们的房间活力酒吧，然后每天早晨7:30到9:30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微微笑这档节目，还有其他的很多丰富的节目。 嗯，一笑哥说哎呀要失业了要失业。 哦这个360创业频道这个网络人说、 嗯、 他说这个小车非常的智能，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嗯、 毕竟研发了这么多年、 嗯、 是吗、 嗯、 是因为我看它的外形觉得有点这个蠢萌的感觉， 嗯， 感觉不是特别的灵活，因为之前孔文我看过一个视频、 嗯、 就是国外的一个这种无人送快递的小车、 啊、 它是一个小单轮、 嗯、 然后呢特别简单，就是那个小机器人它上面拖着一个箱子， 嗯， 然后就走就到了那个就像国外别墅区一样的，然后他会自己按门铃、 嗯、 按完门铃之后呢当有女主人开门了之后，他就会用他前置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女主人的脸，当人脸识别达到了和这个快递要送的这个人收件人匹配的时候，他就会 这里边还有一个人脸识别的技术， 对，他不仅是这个地理位置对吧、 嗯、 人脸识别、 嗯、 还有能搬运、 嗯对， 然后还有能在这个应对道路交通的一些情况，应该非常非常智能的。嗯， 对，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里，这个京东这个小车啊、 嗯， 有一个画面就是它在过校园的这个减速带的时候， 嗯， 都比较小心翼翼。我不知道是因为那天就是专门做测试是那样去做的，还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平稳的速度啊？ 嗯嗯嗯。 360创业频道网络人他说是非常智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毕竟研发了很多年。 那你告诉我们呗，有多智能、啊？ 对 对 对，看来这位朋友 感觉他走的好像小心翼翼的，就速度不能特别快。 对对对，如果这位朋友的话，你这个这个技术方面如果说懂得更多的话，来和我们，然后或者说跟其他的这个网友们，我们一起来普及一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嗯， 毕 仔说有美女快递，他天天给五星，以后就没了。 嗯， 以后只有这个美机器人快递。将军说爽是新疆的，说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是乌鲁木齐人。 啊、哦，新疆。 然后好吴三强说、 嗯、 是调频吗 ？FM 吗？对，我们是 FM98.2，还有 AM927，收音机就能收得到。随风说的对。 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将军也说，总觉得快递行业不仅是快递服务，也引领着科技的发展。嗯，有， 难道不是科技引领着快递的发展吗？ 我觉得有这么一说吧，就像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如出现了问题嘛，出现了问题之后，人们总会需要去解决。 嗯， 那么去解决的话，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么现在，我觉得依靠科技去解决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问题是，其实是最好的方法。 哎呀，但昨天我还想呢，我说这个有一些我们说的空巢青年， 嗯、 对吧？ 嗯。 每天说哎呀今天打我手 空巢青年 对空巢青年空巢青年会说 嗯 嗯，现在给我发短信的只有10086，现在打我电话的只有快递小哥和专车司机、 嗯、 未来以后如果快递也是这个机器人，然后这个专车司机也变成了这个无人驾驶， 嗯， 你说我们的空巢青年怎么办呀？ 嗯， 谁来关怀我们的空巢青年？ 嗯，谁来关怀我们的空巢青年？ 嗯， 这个时候，社交啊，社交软件，一些社交的平台， 嗯、 那个时候就可以来我们九八二跟大家互动一下，不仅可以跟主播互动，还可以跟这些九八二的钢铁粉互动。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我们的片花宣传里就会有一个我要和主播见面。 对， 就会这样一句话， 现在就可以和我们见面， 是可以的。对对对， 哇塞，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粉丝里有好多我老乡呢。 对，然后刚才是这个一笑哥啊，他说是他是在乌鲁木齐当的兵， 嗯， 是吧？ 嗯 啊， 反正就是很多老乡。 嗯， 这个网络人说那天只是试跑，所以只试的慢档，他是有快档的。哇，这个车要是跑得非常快的话，那他真的能就是在我们相当于这个公路上去跑吗？ 嗯， 我以为他只是在这个社区里，因为社区的交通环境就可能比较简单一些， 嗯， 比如行人也不会有那么多， 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汽车，我们说的机动车，对吧？ 嗯， 难道他能跟机动车一较高下？ 嗯， 要搜过去辆快递小车。 对呀，啊，对，360创业频道网络人啊，也问再继续这个啊，问一下这位朋友，就是，嗯，它的技术方向未来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能够像我们想象的，比如说真的是又快又稳又准时，还有人脸识别， 嗯， 没有错误的，送到这个大家的手中吗？这个还需要多久的时间？或者说现在如果说要发展到那种程度的话，还有什么样的技术需要提高呢？这位朋友如果了解的话，希望继续和我们互动。 对，而且这个孔文，你想一想啊，就是它这个小车是四个轮的，对吗？ 对，没错。 他只能在平地上走吧，那我现在的快递都是送到我们家的，咣咣咣砸房门，那你怎么上电梯？ 上电梯？ 你怎么上那种没有电梯的楼梯？ 哦，对，就是机器人个儿矮了还不行， 这机器人还得会上楼梯，然后还得会过弯道。 这个机器人必须要具备越野车的能力，还有这个儿还得高，是吧？还得是一个大型的。你要比如说这个， 对， 咱摁一楼的时候勉强，哦，二楼的时候欠脚可以跟着，到十八楼、二楼够不着怎么办？ 哇塞，好吴三强说速度不是问题，能快能慢能飞都不是问题，未来就不是快递车了，快递飞机， 快递对。因为我这两天也这个在浏览这个新闻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看到这个刘强东他说到未来的一些设想，包括在偏远的目前的一些农村地区，以后无人机送货会是他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确实在偏远地区送货可能快递员要付出的这个成本就更高， 对 吧？ 对对对，没错， 走非常远才能够送一个件， 啊， 机器人需要复杂的功能。随风说，将军说上班了，好，上班快乐。 对， 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让大家放松一下。 对对对，我们 祝大家， 从这个简单的烧脑科技的我们憧憬之内呢，然后我们暂时跳出来一下。 送给大家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 哎，这歌我能跟着唱吗？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却早已感到时间的浮躁。可是再见吧，再见吧，喵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喵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 哇塞，大家都好喜欢孔文唱歌哦。 我觉得啊，早晨呢，这个大家可能如果在上班的路上啊，给大家提提神儿。然后刚才是王小天的《喵小姐》，哎，这个版本不是其实原唱这个王小天在好歌曲的好歌曲的这个舞台上演唱的那个版本，这个版本有点不太熟啊。这个歌手的这个版本可能显得更慵懒一些，更随意一些， 嗯 啊，就是啊，拖着腔甩着调，喵小姐，就这种感觉。 我们叫大叔嗓。 大叔嗓， 对 哦， 但是大家说为什么我听得一脸娇羞？ 嗯， 我有一脸娇羞吗？是因为孔文这个一唱啊，本来我们节奏是很快的，孔文一唱这首歌，突然让我觉得我好像在深夜坐在一个我不知道的、没去过的城市的一个酒吧里，在听现场的感觉 啊，玉林路的尽头嘛，小酒馆， 对，有一种这个漂泊感，有一种这个。放逐感 啊啊！对，其实我的。 然后程六田爷就送了很多桃花给孔文。 谢谢程六田爷，是送给爽的这个桃花啊，一脸桃花。谢谢， 都是送给孔文的。以后我早晨跟孔文搭，我就准备都是伴奏。 啊！ 此后九八二早间微微一笑，没有人声唱歌了。 哎，得嘞，咱们不仅能说书，还能唱歌， 都是肉嗓来唱。 对，然后我们这是新早间版的曲苑杂谈。 待会儿有评书啊！ 对对对， 看到我们这个就是在8:30到9:30这个时段呢，我们的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在等待 着。对对对， 刚才我们也预告了一下，接下来会有一个这个颜值非常高的嘉宾来， 对对对，然后 先把他架高一点。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创业的问题，然后读书的问题，留学的问题，关于颜值的问题，关于各种问题， 哎， 都可以问小龙。 关于颜值的问题就不能问小龙了， 要问孔文。 不是得问一下小龙的爸妈。 北京摊唱着歌更好， 就这样呗。 就是北京摊配大叔嗓。 对，就是也挺有味道的。 我们继续来再说几句刚才这个配送机器人吧。这个配送机器人大家就是说还是挺厉害的，对吧？但是我还是觉得目前来讲可能他就没法上楼，所以只能是说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货，对吧，这些快递放在某一个地方。为什么一开始在学校里这个试验，是因为学校送快递是不是就是这样，他不会送到宿舍里去，就比如说在三角地里，然后全部的货都堆在那儿，自己下来拿。刚才这个翻屏了，有个小伙伴说这个无人送货小车上有一大喇叭，然后他开到某人家楼下就开始使劲喊，谁谁谁送你的快递。 还有就那个时候是姜文的那个挺早的那个电影，应该是叫《不见不散》吧？那个是 俺红，我想你， 俺想你，俺红，俺想你想的想睡觉。 天哥说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真的。 对对对，然后， 好物三强问说：“这是24小时播吗？你得让我们睡觉呀。”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是，早晨微微一笑呢，是在7:30到9:30这2个小时当中，陪伴大家。然后从下午的4点钟，我们会有这个，好几个板块，比如说挑战新歌声啊，还有这个什么博虎点秋香啊，还有今晚有戏啊，还有这个女神百分百。 挑战新歌声也可以听到孔文唱歌。 挑战新歌声，我老在里头唱。 好，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28，那么快到半点了，送给大家一首朴树的新歌。而且在这个跟大家听歌的这个时间段里 啊， 我们的嘉宾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所以会亮出他的真面目。 我看什么歌我会唱不会唱啊，我用歌声来迎接一下嘉宾。还真不会。 你说新歌好吗？ 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曾将你删掉，所以你厌恶危险。 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这一轮看个数？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98.2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嗯，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么微微活力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听到我们的声音，还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早间微微一笑节目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那么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那么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哎，没错。那么要跟大家特别预告一下的是，在6月26号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会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还有开播日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啊。在6月26号开播的当天呢，还会有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然后等着大家来抢。然后还有更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玩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详细的情况。 嗯，怎么一分钟没看咱们这个留言板，就已经跟不上大家节奏了？大家说体育老师来了什么意思啊？是说我们的嘉宾长得有点像体育老师吗？ 是说这个小龙的身材比较健硕是吧？ 难道是说我？ 啊，是说你吗？对，刚才姐确实有朋友在问啊， 我会很伤心的。 说这个爽爽是不是有平常这个健身？ 嗯，那时间来到了8点33分。那我们这个时段呢是微微世界观，今天的8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位神秘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的好朋友小龙，让小龙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对，小龙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 ，Hello， 各位大家好，这个我就是神秘嘉宾小龙啊。 小龙，你睡醒了吗？ 对，这个就是早上陪伴大家，这个确实很辛苦啊。这个一想到这个王爽和孔文天天都要这样这个跟大家打 我们也没有天天了，还好。 对对，我们也不是天天，这个就大家都比较心疼我们，可能每个月。有那么几天的时间吧，会陪伴大家。 嗯，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之所以邀请到小龙呢，是因为小龙呢，首先小龙是清华的高材生， 哎， 然后他还有一些比较狗血的经历。 哦，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透个底。 对，然后其实今天这个大家能够看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节目一个总体的题目就是爽人给大家起的，就是创业者的狗血故事。 嗯，对，就说是狗血吧，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在进大公司里这种比较中规中矩的工作比较难体验到的一件事情 啊。对对对， 要不孔文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小龙吧。 介绍一下小龙啊，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非常不灵不灵的这个简历。 哎呦， 对，不灵不灵的简历，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沈小龙，我们给小龙切一镜头啊，小龙，这是小龙。小龙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然后毕业后呢是去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生物学 PhD。 然后呢这个因为之前呢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呢和同学们在国内创办了公司，然后是这个时候在国外又收到了投资。哎，这个时候做一个抉择就很难，我是继续上学呢还是回国创业呢？经过几经辗转反侧，小龙做出了决定，异业回国。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孔文，你没有说你的这个评书口播。来，我给你敲一下啊，同志们，同志们注意一下。 哎，我这可干死我了！咱先给小龙这个介绍完吧。 sorry， 差点跳过来。 哦，还没念完是吗？ 没念完，没 太长了，真烦。 对对对，然后呢，小龙回国之后呢，是其实参与过很多个创业项目，然后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投融资的过程，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 嗯， 然后行业呢，比如说有新能源汽车，还有这个教育行业。啊，然后是，哎，你那个是怎么讲？这个什么？我说的是青年才俊，你那会儿说的什么来着？ 我说的是青年才俊， 啊，你说的是 年轻有为。 哦，我说的是年轻有为。哎，对，嗯，沈小龙的故事，我们这个时段马上为大家开讲。 拍的够响吗？ 呵， 一会儿这鼠标不灵， 端着盘收钱去。 好，吴三强说都是有故事的人，对。好，吴三强问卡耐基的学校，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快，小龙解释一下。 哎，这个是这样，就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在这个美国宾州匹兹堡城市，然后它是这个安住卡耐基和安住梅隆两个人共同创立的一家私立学校，然后属于比较新的学校。大家也都知道匹兹堡呢属于钢铁之城，对吧？所以呢这个城市呢主要就是这个两个钢铁大亨拿出钱来做的一所学校，所以是私立学校啊。 嗯，这个随风说小龙比较低调，你从哪看出来小龙比较低调呢？ 对，跟大家不熟悉啊，这个大家慢慢熟悉下来就知道了啊。 是一个非常 对，不要太着急， 明骚的人是吗？ 不，对，大家不要太着急啊。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时段， 对， 全都是属于小龙的，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扒啊。然后有什么这些关于小龙的问题啊，或者说小龙能给大家解答的问题，欢迎跟我们去解答，来互动。 就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也不仅属于小龙，属于我们三个人。 哎， 我们现在就是三个人。这个我跟大家来补充一个信息啊，说小龙就是小龙去了读 PhD 的这所学校，其实也是这个李开复的母校。 啊，对，开复老师是我们校友啊。 嗯，开复老师是小龙的师哥。 对，一个算是一个大专业吧，我们都是这个计算机专业的。 嗯， 哦， 这个王思尔聪说低调奢华有内涵，你是夸谁呢？ 这是夸王爽的。啊， 嗯，这位朋友他是叫这个王思尔总，他把那个葱字儿他拆开了一个耳，打了一个总。 嗯，可是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粉丝叫大月八吗？然后但是他说他叫大肥，所以我就直接念王思聪了，对不对？王思尔总，我念的对吗？ 对对对，是你吗？不是你吧？ 小苹果说帅。 嗯 嗯， 对， 我们本来给小龙设计了很多题目啊，但是我上来最想问的是，因为小龙做了一件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是什么事儿？ 就是他从美国辍学呢。 对， 叫辍学，叫异业，对吧？ 对，异业 是 现在算是辍学了。 是啊，彻底辍学。对，因为这个好像在我们比如说很多朋友的脑子里啊，这个可能比如说真的是出现在比如说一些创业的书籍，或者说一些电视节目 啊，乃至于说一些影片当中， 一些成功人士的履历中比较常见。 啊、咱就这简单，就是成功人士，或者说就以后成大咖、 嗯、 啊，就这创业。你比如说有谁？小龙给我们列举这个， 对，当年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个，比尔盖茨。 哎，对你看看， 嗯， 是不是？ 对， 嗯、哎 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啊，这个让我再想一个啊，这个斯蒂夫乔布斯、 扎克伯格、 扎克伯格，对， 人家刚回去又拿了个学位，对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其实有很多这个创业者，他其实就是上学的过程中啊，就有一些想法，然后他们就快速的付诸实践，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完不成学业，对吧？这个其实有很多，这个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虽然辍学，但是依然没有成功的故事， 依然没有成功的故事，依然在路上，在成功的路上。 好，吴三强说，他首先问说开复身体咋样了，然后又说那个学校费用比较高吗？辍学就辍学吧，意思是不是就是学费太贵了？ 是这样，这个一是开复老师现在身体好了嘛，这个现在也是出来开始引领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旗，对吧？然后尤其是组织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和这个在德州这个领域的和人类的比赛，在中国也是开复老师带队的， 说的是德州扑克， 啊、德州 不是德州扒鸡哈， 不是德州扒鸡、嗯，哎，对。然后那这个学校费用是这么个情况，我去的呢是念 PhD， 也就是国内说的博士，然后这个呢在美国是有全额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的，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交学费的同时，每个月大概有$3000左右的生活费吧， 嗯， 然后这是学校所提供的，所以这个费用高不高，我这个当时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感受的， 嗯， 对。 所以好吴三强总结的对，他说不喜欢上学的都会是富翁，在这给你立了一个 flag。 嗯，对，我 对你这旗帜， 借您吉言，对吧？ 接过来吗？ 嗯。 哎，以前我也不爱上学， 是吗？ 对呀、啊， 你是不爱上学，人家是辍学。嗯 哦，就是人家是可以选择，我是想上去上不去。 人家是给学校甩脸子，你是被学校甩脸子。 啊，对对对，反正对，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承认啊，这个承认，嗯 嗯， 对。 那小龙说说吧，当时这个就离开学校的时候，会不会很纠结啊？ 其实当时我还好啊，这个年纪比较小，思想比较单纯，然后当时主要是和家里还有跟这个我在美国的女朋友，然后这个之间会有一些比较这个激烈的争论吧， 嗯， 然后因为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比较简单，一是我觉得念博士的周期太长了，你想我其实在美国其实一共也就念了1.5年的时间， 嗯， 然后我就已经辍学回国了，那其次就是说这个当时嘛，国内正好是这个创业的大潮，然后大家都前仆后继的往这里面走，2013年嘛，然后 2013年回的国， 对，所以这个正好是资本也是最好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是当时不是特别流行一句话嘛，这是最好的时代 啊， 对，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我觉得回国创业倒不是一件太大的问题啊，然后尤其是当时我们之前在国内做的项目，然后拿到了投资。所以当时这个团队召唤我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这个决定做起来理性的角度多一点，然后觉得反正书嘛，30岁念也是念，40岁念也是念，尤其是去美国念了博士之后，发现我的同学好多都是30岁40岁的这个大哥大姐们，对吧？所以人家是说明有人生追求的条件下才做出的念博士的这个选择， 嗯 啊，这个我自认为啊，这个自我评估一下没有那么有追求，那我就先回来这个自己鼓捣点事儿， 嗯， 折腾折腾， 对，折腾折腾。 小龙，这个天哥说你有气泡音呢，天哥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吗？你好专业呀。 所以就是这个两位专业的人，是气泡音是什么？ 孔文。 气泡音就是我们嗓子里这个就是喉的原音，其实就是这个声音。 就是有的时候是人没睡醒的时候， 对，有的时候没睡醒，或者是打一哈欠那种声音。 好，吴三强在八卦小龙呢，说美国女朋友成为你妻子了吗？ 快了， 快了，她是跟你一起回国了吗？ 是将近没有这个，我们两个相当于异国了一年，然后她在美国念的是硕士，所以她一年之后才回的国。 对， 好，关于这个私生活，我们待会儿再八卦哈。 对，其实我是这样想啊，因为就是小龙的这个专业，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爽爽可能之前会有这个相同的 就是这个学习方面的经历吧，可能会略知一二，因为对于我来讲可能离得太远了。就是清华大学能给我们就是说一下清华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是一个出了很多明星的专业，对吗？ 哎，对 对，它是一个，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从头吧，从大学的时候咱们就开始， 来这个底儿掉，来 底儿掉，对，就这意思，来。 这个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是以这个早前身是这个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然后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数最多的一个专业。每年呢，清华大学入学的本科生有3000人左右，然后但是电子工程系占到了其中的1/10，也就是大概300人左右。这个系呢比较出名的就是出了几位学长啊，李健。 那 这是水木年华的 啊，对 对，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比较著名的。然后这个其他的，我们这个剩下的人没有那么有文艺细胞的，都这个安安心心的当码农、看板子，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的工作。 嗯嗯， 然后 就是电子系特别出歌手。 哎，对，这个 孔文，你是不是电子系出来？ 我不是，我是纯想唱歌，我还没唱好。 为什么电子系总出歌手呢？ 对，估计是这个生计不好找，然后总得有一些其他养家糊口的办法。 哦，或者是就是心情抑郁，总得找个出口抒、抒发一下。 我们系男女比例啊，就是1:7。就是一个姑娘 一个男的男女比例， 对，男女比女男比例1:7啊、然后尤其是有一些班级呢比较的这个凄凉一些，对吧？27个小伙子一个姑娘，对吧？所以 这个高晓松说嘛，他当年弹吉他是因为去泡妞的。 哎，对，所以就躺在这个学校的草坪上，对吧？唱个歌啊，吟个诗，做个对，对吧？这个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故事，总有些这样小的盼望吧，我估计。所以就练出来了 啊。那其实就是，那还是很少的一部分。那就是在你们这个专业里，比如说这个绝大多数同学，他们以后的追求理想是什么样？或者在你们这个就是这个专业的氛围当中，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团队专业？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就从我们毕业来看吧，基本上1/3的同学去了美国，攻读硕士或者博士， 继续深造， 然后还有1/2的同学基本上留校。读硕士或者博士继续深造，然后还有一些去了比如说中科院这些的 继续深造， 继续科研院所进行继续深造，其中有7%-10%的同学会直接选择参加工作，然后会去比如说 BAT 啊，然后这样的。那在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啊，还没有那么多人选择直接创业，因为当时可能没有这个风气，也没有这个习惯。但是现在就回过头来看，我同一期的同学里面有很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斯坦福大学回来，然后也是投身到这个创业的浪潮里面吧。 好，那就是其实在你之前，比如说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师哥师姐他们在这几年之前自己单独创业的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很多，是吗？ 对，再往前看，其实我们在市场上能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可能80年到90年末，就是这20年毕业的老学长们，现在还活跃在创业的舞台上，然后都是各支基金的这个合伙人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高管呀，这些可能算是创业成功，对吧？ 孔文，你有没有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辍学这件事儿，就是学校也给小龙很多钱，因为有奖学金。 是，我知道。 但是国内的投资人也给他很多钱。 对。 他选了钱多的那个。 是这个，我这不就从头开始往扒呢嘛？然后这个仕途，这个然后也，就是能够在大家面前啊，就是第一次咱就把小龙这个扒得差不多，然后展现出来。刚刚这个天哥也说啊，他说我是学心理学的，如果你学心理学的话，来你帮着我们一块儿咱扒一扒小龙啊。 好，吴三强一直想进入这个私生活领域啊， 哎， 说小龙有中国女朋友吗？哈哈，小龙女朋友都是中国的。 对， 我这么说是不是会出事儿， 对，只不过是在美国。哎， 是小龙女朋友都是中国的啊，有点信息量啊。 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创业的一个经历哈。然后后来小龙其实就从美国回来了，对吧？然后这个后来小龙也说他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 研究，学术研究， 哎， 其实适合学术研究的人是非常少的。 对，这个主要是需要有志向，然后需要耐得住寂寞，然后同时，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做科研已经做了非常多年，很多领域其实想要做出一些新的成绩来，不仅需要说这个刻苦努力，还需要有那么一些天赋，还需要有那么一些运气，其实跟创业是一样的。那最后其实都是需要天赋和运气的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挑选创业和挑选研究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看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个就跟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是一样的嘛。 啊， 事情其实最适合自己最理想啊。 嗯，哎，那你最早这个和这个几个小伙伴你们决定创业，或者说就是决定想搞一些事情的时候， 哎， 那个时候是怎么萌生了这个想法，然后后来做了一什么事儿？ 对，其实因为这个我们从大三大四的时候啊，就开始跟校外的一些企业之间做结合啊，然后共同探讨一些项目，然后但是当时其实都很不成熟，然后主要我们创业的这个项目是因为大四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申请工作结束了，我们已经明确有录取的目标了，然后实在是闲着没事干 啊， 然后这个闲着没事干，几个这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就想搞点事情，然后大家就说攒几个项目吧，其实当时做了可能有七七八八十几个小项目吧，然后其中这我们回国创业的这个项目是其中之一，然后只不过就是当时正好被投资人看到了，然后觉得是一个可能还蛮有意思的技术，然后那就拿出来说大家一起继续向下探讨一下。 我是觉得清华和北大的学生就是创业有一种起点非常高的感觉，因为我也认识小龙他们团队里就是另外一个小伙伴，就是觉得这样的团队就是出现的时候就会让大家感觉到哇，天之骄子，我得投点钱。小龙会不会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就本科即将毕业即将去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创业好像挺容易的，就是属于一个顺便的事儿。 一开始是有一点这么想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的过程太过于顺利了，比如说我们没有经历特别挣扎的，比如说跟投资人反复的讨论，然后包括这个创业项目的打磨，方向的选定，其实最早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我们鸟枪法打中了一个东西，然后这正好被人看上了，看上了就有人给钱了，所以在吃喝不愁的条件下开始做这么个事情，所以一开始心态可能就是会比较的觉得简单啊容易啊，但这个做久了就知道这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吧？ 所以后面就有狗血了是吗？ 对，后面、就是、 好吴三强问说小龙的第一桶金是多少金？ 第一桶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也不算赚到了一桶金吧， 只赚到了半桶。 那对，就是因为创业是一个很长线的过程，然后有大量的项目会失败，然后有一些小的项目会有一点点成功的东西，简单来说可能算是100到200万左右吧，这个收入可能是一个还算是一桶金的这么一个标准吧。 小龙，你要不要这么实在？ 对，就这个，我把最大的数都告诉大家了， 最大的数啊。100-200，没说什么金额， 没说对，没说金额， 没说那个是美金还是？ 对，这是重要的。小龙，你们几个人当初这个团队啊，就是，你在团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这个发起人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是这样，最早其实这个项目有两个发起人，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同学，然后那其中呢我比较主要负责技术方向的东西，本身也是学相关的东西的，然后呢后面呢其实因为刚开始大家出来都是学生嘛，学生创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懵懂的状态，不太知道一是谁能干什么，二是谁想干什么 啊， 三是谁会干什么 啊 啊！所以最后就是团队的职责会不断的分化，然后我后面也负责过团队的融资，然后团队的定制，然后包括团队的内部管理，然后包括一些小的对媒体的 PR 上的事情，可能都会做一些。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公司小嘛，这个一个人顶10个人用，能上什么上什么。 永久浪漫说。 消龙处理器是你们的吗？ 哎，这朋友真逗。哎， 就是所有这个带龙字儿的都感觉是小龙的项目，是吗？ 谢谢各位啊。 我刚认识小龙的时候，他跟我发他的那个介绍，他说他是什么墨迹有限公司，我说啊，你就是做那个天气软件的吗？然后他说不是。 对，占了个大便宜，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挂了个这个。 哎，天哪，有个特别不幸的消息，就是小龙来到直播间之后，直播间里的蚊子还是只咬我呢。 哎， 说明 说明我们刚才讨论了半天血型的问题，但是也没讨论出来，挺好的。但是你说话哪儿，我给你挠挠。嗯， 所以王爽是什么血型？ 我是 B 呀。 哎呀 ，B 招蚊子吗？ 嗯，小龙呢？ 我 A 型。 好吧。 进入到血型星座的环节了，是吧？ 对。 那大家一直在八卦你，说刚才说了，小龙女朋友都是中国人，那有几个？ 有哎，别 小龙没听到 小龙没听到。 对这位朋友啊，对，骁龙处理器也不是我们的啊。 骁龙不是，那就是小龙刚好顺便说一说这个你的项目吧，因为我知道小龙其实做了不只有一个项目，对吧？ 对 啊，先说一说，就是最开始让你能够放弃这个就是博士学位的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是这样，这个当时回国做的这个项目呢，主要负责这个主要做什么呢？做这个精准位置服务啊。简单来说，就是它是一个技术，可以在 GPS 定位的基础上，在室内的条件下啊，增加定位的精度。比如说，一般我们手机在室内的话，定位精度大概就在10米到20米左右吧。现在可能越来越准了。那我们当时能够提供一个大概3米左右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分辨一个人在哪个店铺的附近。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当时觉得是挺有商业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包括我们其实通过很多技术手段保证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规模的复制，成本比较低。然后同时我们上面可以承接广告业，下面可以进行推送和投放，然后我们相当于说是中间的一个环节吧。我们当时把自己类比成室内的 GPS，然后觉得这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 怎么办，小龙？你一进入到专业环节，大家就 对不搭理我了。 对，大家就说想看看小龙女朋友。 哎，别闹！哎， 好，吴三强说蚊子追着给我大红包。哎，之前有个段子，孔文你听过吗？ 啊， 说这个年头，不断的追着你，给你唱歌，还给你大红包的，只有蚊子了。 不至于吧？啊，不是，你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我满足你，小龙也可以，我觉得是不是？ 哎，对。 随风说他是狮子座，主持人帮着分析一下，狮子座那就是掌控欲，对吗？ 七月份的尾巴是吧，这位朋友？ 你是。 狮子座一般都是这个有帝王，也不能说帝王，就是比较有掌控欲，对吧？然后比较有这个领导才能。 对。 好，吴三强说是室内的精度吗？据我了解应该是，就是相当于是在室内做一个 GPS 啊，全球定位系统嘛，就是我们补充了这个部分的东西。然后到后面其实精度也可以再提升，大概1米左右，包括这亚米级别都可以做得到。然后这个就是刚回国的时候做的这个项目，然后也是很多 这个永久浪漫说他儿子用的手表定位就是那个就是在哪个店铺门口，这是便于这个小朋友不要走失了， 是 这种定位。那地下室也能有精度，用 WiFi。 对， 不过现在时间来到了8:57，我们要给大家放一首歌了，因为马上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然后接下来大家听歌，我们三个进入到私聊环节。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叫流浪歌手，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叫 Traveling Alone， 送给大家。 我们接下来进入挠挠的环节。 挠挠的环节。咦，今天的歌哦，原来不是黑屏，而是因为这个场馆里非常的暗，然后慢慢推进，这首歌特别的带感。孔文，下面进入你的演唱环节。 是，好，好。 Australian man, Scandinavian town.

出现了，送了我们一个女神，然后跟我们打招呼来着。 给你的女神，嗯， 给我的女神是吗？然后我发现大家真的对这个小龙做的这个项目啊，是。 对， 有所了解的，是有所了解 的。我们 的 这个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个朋友里，就有大神， 是高手在民间呢。 对， 高手在民间。刚刚小龙说他做的这个项目是基于，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室内定位的一个 GPS。 对，就是相当于 GPS 的一个室内定位。 对，然后就有小伙伴说了，说这个，是不是都没隐私了呀？我在哪上厕所都能被揪出来。 哎，对，这个别开着就行啊。 所以做这个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哎，就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想法也很简单啊，就是说这个想帮助，比如说商家帮助用户都更好的理解自己的行为和喜好啊，比如说这个大家常逛街的时候总会去哪些店，然后这些店可能就构成了一个人他购物的偏好和喜好，而且这个喜好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不断的在迁移。那对应的呢，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喜好呢给用户再推荐其他的，比如说线上的一些店铺，这就是所谓当时 O2O 的一个纽带的作用嘛。然后我们通过一些位置的服务加位置的数据和用户的行为数据去形成用户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根据这个东西，就跟其实追姑娘一样嘛，你天天蹲点儿跟着这姑娘看，哎，你在哪个教室上课，你去哪个食堂吃饭，对吧，你总去逛哪些店，然后我就搂着，对吧，没事在那个教室上上自习，然后去那个食堂打打饭， 策划个邂逅啊， 哎，对，其实总的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姑娘喜欢什么我得知道，哎，我先知道。 可是听起来真的会没有隐私哎。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开启都会需要用户的主动同意和认可，就跟我们现在其实使用 Seo APP 上面，它使用定位服务的时候都会问你是否允许我使用您的位置啊，那我们一样也会提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朋友们希不希望这个让大家知道你在哪呀？那对应的肯定会有一些服务了嘛，对吧？所以就是啊。 好，我们就先把小龙这项目聊到这儿吧。刚才说聊太专业的，好像大家的这个，都说不上话似的哈。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之前我们也涉及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就是怎么样 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 怎么样搞定这个投资人。我先抛一个问题吧，就是小龙，你觉得就是去融资的时候，都哪些因素比较重要？ 去融资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啊，其一，看这个人的精气神儿， 就是颜值是第一位的吗？ 就也看到底是跟姑娘聊还是跟小伙聊， 所以一般是会给异性投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很有名的一些投资人都是喜欢给这个小女生的项目投资，对吗？ 对，这叫支持姑娘们的理想和这个，对吧？就 美其名曰， 对，你像这个，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投资机构下面有这个小伙儿是投资经理，也有姑娘是投资经理 啊。 那我们一般这个比较愿意打交道的都是这个，对吧？好看的姑娘们， 啊， 一是这个能聊聊工作，二是万一还可以不聊聊工作呢，对吧？所以。 这实在，这个说的好， 小龙太实在了， 这个说的好， 所以然后这个比较好打交道，但总的来说，我其实咱们不说这个姑娘小伙啊，这个经历背景比较相似的，这些投资人或者投资经理可能会 更容易理解，比如说是不是有很多的投资人都喜欢投给自己的校友。 对，无论是校友还是专业背景相似的，或者说这个是 老乡， 哎，老乡，对，这些都可能是一些很核心的因素，因为这个毕竟嘛，这个算是见面三分情啊，然后比较相信这些事情，对。 小龙在这个和投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狗血的事情？ 这个反正大家应该也听了很多，就是因为我觉得回过头来说啊，投资本身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一个商业行为呢，我们只是说它同时还赋予了很多这个支持梦想的这样 情怀的东西， 但是它归根结底还是个商业行为， 所以商业行为里面必然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之前我有一个项目也是团队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本身这个其实我说这个哥几个喝个酒打个架这事儿也就平了， 嗯， 但是呢这个正好赶上我们在融资的这个过程，然后那投资人可能就觉得团队内部出现一些问题他就有压价的空间，或者说去在里面做一些事情的空间，所以他可能就会跟我们团队里面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然后最后会导致团队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他其实核心目的就是最后他站出来，对吧？这个 啊， 就是投资人挑拨离间。 哎，对，然后出来之后，最后就说，哎，这个团队的问题你看比较严重，那我们帮你们协调好，那价格再便宜一点吧，之类的。对，这个所以就是它都是商业行为的一部分。这个回过头来看，觉得不能苛责什么，但是在当时，反正这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挺那什么的，是吧？然后这个怎么能干这些事情呢？对吧？然后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还可以啊，也合理，也有道理。对，但是反正我觉得这些属于一些很正常的事情，包括比如说这个承诺给你说啊，我要投给你，那我们签的所有的 term sheet 都有一个约定期，他会慢慢的等到这个约定期过了。然后再重新给你一份，说，哎，你看到现在还没有人投你吧，那我们再谈一下。又或者比如说给你一笔过桥贷款，然后过桥贷款的意思就是看一看你的项目向前发展的怎么样。比如说1000万的融资，可能先给个50万到100万的过桥。然后过桥呢，其实就相当于说让你先支撑业务运转，然后同时走手续嘛。那这个过桥的阶段里面，可能比如说项目发展不顺利，数据增长不漂亮啊，用户数掉了。比如说就跟现在一样，对，没人聊天啊。然后呢，这个 没人聊天是为什么呢？小龙， 对，一定是我的错，对吧？然后，所以就是，那到最后，投资人可能就会觉得，哎，你数据不太好，那算了，这50到100万给你了。 我听出来了，就是其实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这种博弈呀。真是没完没了，我觉得。 相爱相杀， 对，真的是。 我们还是爱他们的，真的，这个我还要继续做项目，对，所以还是爱你们的啊，对。 天哥说他们在听呢，谢谢。 对，这个时候给你切一个镜头啊，你表达一下对他们的爱意。 哎，对，真的是这个， 还 诚恳的爱你们， 还是爱你们。 你要比个心吗？ 爱你哦。 随风说大家都工作去了哦，原来9点钟之后大家都开始进入到工作的状态了。 哎，对， 可以偷偷的收听哟。 对对，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小龙也提到，就是项目当中呢可能也会积累一下这个很多的数据啊。 哎，对 对，其实这个话题可能有点大，但是现在可能对于一行内业内人士，可能包括就是普通的朋友们来讲，可能都避免不了，就是可能比如数据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了一定的层次，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说什么要到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对 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哎，对，这个因为我本身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学的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专业。 你在美国不是在那个试验大猩猩什么的吗？ 哎，对，这个我们是一个叫这个交叉学科，就是计算生物学，就是利用计算机然后继续学习和数据挖掘的方式去解决生物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人跟猩猩哪里不一样，对吧？哪里，比如说我们要解决是一些很正经的问题啊，比如说猩猩得一些病，对吧？然后人不得，那人和猩猩哪里不一样，就有可能是导致得不得病的这个核心原因对，那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小龙其实现在在参与的这个项目呢，就是这几年特别火的新能源汽车就是电车，对吧？ 哎，对。 小龙，我先问一个特别应景的问题就刚才我和孔文讨论过的，说如果下大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那烧油的车呢，它是一定不能趟过这个积水路段的，因为它有排气管，对吧？ 对。 那如果我开的是一个电车，我是不是就可以特别嘚瑟的开过去？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这个车辆的密封性好我们最近其实面对的不是水啊，面对的是风沙天气 风沙天气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经常你往高原上走往风沙大的地方走，车都是要做一些特定的处理的就是电车反正比油车好处就在说它不需要和空气之间产生太强的交换然后它就可以自己放电，对吧？那自己就能驱动就能往前跑，所以呢但是这个 总的来说还是要谨慎，有风险啊，就是你 对呀、啊，那你这电池进水怎么办？ 对，就是漏了那种、 啊，对，泡了。 所以我就说要防水，对吧？嗯、要 密封性很重要。小龙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哎，对，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比较火的嘛，就是说这个汽车的共享、单车的共享，其实都是一类的经济性。 雨伞的共享 啊，对 对，充电宝的共享 是， 对，充电宝的共享。 充电宝的共享，为什么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它搞不起来呢？这是出于什么呢？ 小龙怎么看？ 其实这个我们内部也讨论过一些相关的情况，就是其实如果它放在所有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啊，咱们平时可能出去逛个街，突然手机没电了，现在我们可能每个人随身都要带个充电宝，但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花5毛钱去租个充电宝，然后它只要跟共享单车一样，就是它的借和还都特别的容易和简单，其实它的 setup 的成就是它的这个建设成本很低，然后它的固定物料成本也比单车低，它损耗率也低，其实是个挺好玩的生意，但是它需要一个很强的资源或者说资金的支持，把它做到像共享单车一样真的是很方便，然后大家真的形成了一个习惯，说我不带充电宝上街了，我也能随处就有地儿使 但我觉得充电宝的共享应该比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的成本要低很多。 哎， 对， 对 对， 所以它，但是你看它的收费不会低太多。你像我骑辆车，对吧？ 5毛钱， 哎，5毛钱1块钱，我租个充电宝还是这个价。 还是这个价、 那这个就是需要资本有一个支持，支持它的扩张规模， 是这样的 来说一说这个共享汽车的事情吧。 哎，共享汽车， 我们什么时候能开上共享汽车呢？ 现在你想在北京开，其实已经有了，有很多家在做的。 对，我知道有一些小车，对吧？ 对，就是。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个生意中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开着车，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女司机，在路上要是 剐 了 蹭了， 对啊，谁负责呀？ 总的来说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共享汽车的形式啊，就是这些剐了蹭了算我们的，对吧？就是我们还是爱你们的，尤其是爱你们这些女司机所以这个剐了蹭了算我们，这样，但交通违规算你们，就是不要出事故，不要违法。剩下 如果撞的厉害点呢？比如说我就撞电线杆子上了， 那你车开不走的话，你就告诉我们吧。对吧？你也不能把车撇那儿就跑了吧？ 这算谁的呢？ 撇了跑了有你的数据。 对，这个就是最后我们会追责嘛，就是说我们会知道谁在哪个时间段使用了它，然后并且最后车辆停止在哪里，这些反正会涉及一些，但是不严重了就真的归我们了。 我倒是觉得共享汽车真的很方便，为什么？因为曾经在我还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尝试过去租车，我发现在北京这种小长假和比如说这种十一的这种长假。你租一辆汽车都得提前1个月去订， 哎， 是吧？ 对， 就是租车的这个难度特别大，然后你就会租不到车，如果你晚了一步的话，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出行需求嘛，因为其实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做这个共享汽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其实中国比如说有1亿人有车有驾照，那同时就会有2亿人有没车但是有驾照，但这些人呢可能平时上班通勤，他的需求就不在开车上，可能坐个地铁啊，公共交通啊就很方便，但是呢你说像王少说的，赶上小长假或者说赶上周末想出去，对吧？三两好友出去，对吧？烧个烤喝个酒或者说去看看风景，那就得开个车呀，开车方便嘛。那其实共享汽车某种程度上也是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些便利 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多一种的选择吧，那这个未来的趋势可能越来越会是这样。你看这个在欧洲，大家做过一些统计，这个共享汽车，一辆共享汽车大概能够替代7到9辆，私家车的购买，所以其实也是这个某种程度上对于长线缓解道路拥堵啊有点帮助， 对道路拥堵有帮助，但是前提就是说，我想用一辆共享汽车的时候， 它得有， 对，不能说是这种就是供小于求，如果是供小于求或者供需比有一些差的话，大家的体验就不行了。 对，就是说其实还是跟那个充电宝是一样的嘛，就是你随时随地想借，随时随地想还，这件事情如果做得到，这个项目其实基本就是成立的。 好无三强说，共享汽车要是可以刷微信或者刷信用卡就好了，你们现在做的这个支付方式是怎么样的？ 就是大家的支付最后结算是用微信或者说是用储值账号，然后就是现在和这个其实和共享单车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押金可能一是收的可能会多一点点，或者说就是大家需要用信用卡去做授信就好了。其实剩下所有的支付逻辑和支付环节都是一样的，我们甚至后面会打通 ETC， 对吧？你 ETC 正常也可以缴这个这部分的车钱， 还可以交高速公路过路费， 对，你就该开着开，对吧？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的共享单车啊，就是有一些公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一辆大卡车出来，去一些被遗落的角落去收这些小黄车，对吧？那这个汽车的回收要开多大的车呀？ 汽车的回收很简单，开一个车装上人，然后让人把车开回来啊，然后第二就是车辆我们会圈定一些行驶范围，超出行驶范围之后我们会自动熄火，就是它不太能跑到太边远的地方，尤其是城际之间的我们会单独开一条线，就是不同的车走不同的路线啊，然后这个所以就是还是会做一些设计吧，因为现在技术手段越来越丰富了，包括我们车内车外都会有一些摄像头去监控，比如说你在车内不要搞破坏，不要做一些这个对吧啊不太好的事情， 对，但是 刷卡的要是没带驾照或者根本没驾照咋办？好无三强问，没驾照肯定就是不给你租呗。 哎，对，你所有注册的时候都需要把驾照信息提供给我们，并且做实名的身份验证，这样的话出了事我们才能找你嘛，对吧？比如说万一不小心闯了个红灯，对吧？我们得知道是谁闯的呀。 对对对，刚刚小龙也提到，其实这个共享汽车的模式和共享单车是基本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啊。但是共享单车现在发布出来的这个数据的使用量还是挺惊人的， 哎对 啊，但是好像是目前的这个盈利状况好像还没有达到盈利的状态， 是 啊、 这个， 就是这个共享单车、共享汽车这个盈利模式，你再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就是未来它会希望。在资本的帮助之下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盈利的一个情况。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模式啊大家正常去使用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多价格战，没有那么多竞争，因为现在我觉得像是在一个竞争的局面里面大家肯定是不断的去挤压对方的这个市场空间。 对， 那在没有这些条件下如果正常的使用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讨论充电宝是一样的，其实哎 好无三强说，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怎么回收共享汽车，说我只想自行车模式了，想把汽车连起来像火车一样拽走。 这个把20辆奥拓拿铁丝吊起来， 对 吧？扔到这个铁路上跑，那就是一辆火车， 一辆火车。 所以女生真的是 四个奥拓连起来之后就是奥迪。 对， 原来只需要拉一车人去开走就可以了， 车皮对吧？ 随风问说，共享汽车市场什么时候能成熟起来呀？ 这个市场成熟其实就是跟这个大家的使用习惯有关系，因为就是包括刚才孔文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共享单车它怎么盈利，其实我们自己简单测算一下，如果一天大概比如说一辆车被平均使用6次到10次，这辆车不太会出现太过意外的损毁，比如损毁率低于20%的话，其实是盈利的，真是赚钱的，因为其实车辆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就而且车辆反复使用周期其实挺长的，但是现在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这个我骑还你不收我钱，你还送我钱，对吧？就这些事儿呢，导致它其实很多这个成本结构上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大家看那么多资本在追捧这些事情，一是因为它不只是这一个单独的生意模式， 对 啊要盈利，但我觉得大家也都不傻，如果它最根本的这个。经营的逻辑不成立的话，大家不会投入这么多的，对吧？买一个入口不值这么多钱，对吧？我还不如投广告呢，对吧？现在你看，新的一轮融了6亿美金，这钱干嘛不行啊？ 哎，那小龙的这个观点和上一期 Sam 总就不一样。Sam 总觉得这个共享单车，其实就是在烧入口。 他一定是在烧入口，就是说他。就跟当年的滴滴是一样的，它一定要通过大规模的补贴、不盈利，包括掐架，然后来形成大家对这个市场的共同认知和使用习惯。你看现在我们打车不用滴滴，或者说不用这些这个互联网方式去叫车，其实已经很不方便了。 对， 哎，包括司机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所以滴滴最早需要教化的一批人是司机。那共享单车其实更简单一些，一它跟用户贴得更紧密，对啊，大家随便路边只要有就能骑，对吧？第二就是说它的消费频次会比轿车更高，所以它去接触到用户的机会会更多。第三，它其实很多程度上需要投入的资金不如 这个出租车高，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个挺好的抢入口的生意。但是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是或者说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要我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它即使没有入口这个价值，它单纯的做服务也是要挣钱的，否则的话它作为入口这个事情是很难长久的。比如说如果我入口变不了线怎么办，对吧？我这些投进去， 小龙给我算过一次共享单车怎么盈利的这个账，对吧？ 对， 就是我发现小龙算完了之后，就是共享单车就是你一个人5毛钱骑一次，就是这样，就是真的是可以盈利的， 真的是可以盈利的。对，一天只要有周转率就是6到10次。 对，因为一辆车被骑的频次很高。 对， 所以这应该还是一个挺大的生意。好，吴三强说，小龙这几个项目都挺好的，挺前沿的，建议赚了就换项目，不适合长久干。好，吴三强，你突然就抓住了这个小龙的精髓。真的，小龙就是一个，我们叫他，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多线程创业者。 多线程创业者。 对，因为他不是说我干完一个项目我再去做一个新的项目，他是同时开。 对，就是可能会，因为我这人是什么天秤座，天秤座就是两个毛病，一个是花心，对吧？就是见一个爱一个， 特别实在， 见一个爱一个，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什么就选择障碍，选择障碍就是说这个我很难特别明确的说这个哪一个事情是我毕生追求的事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更享受是创业这个过程吧，就是说不断的去创造，然后经历这些困难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所以就是很多项目其实我会有一条主线，就是主要在做的一个核心的项目，同时呢会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很多时候都是朋友。朋友呢反正觉得 我们美其名曰这是主菜和配菜的关系。 对，这个就是朋友反正比较愿意跟我聊天，然后呢大家聊一聊，聊一聊之后呢，有时候我就会有一些小的想法或者说小的主意，大家觉得可能，我可能这些想法或者思考或者说这些小技能，也许帮得到他们，那我就这个在里面帮助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成长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比例，那我可能核心的精力和时间80%到90%都还是会投入到一个项目上，对吧？这个就像好吴三强说的，对吧？我起码得先赚了我才能换项目，对吧？我就努力先把项目做到赚钱啊，然后能成长起来，然后再讨论后面的事情。 就是小龙说的，就是鉴于自己这个性格特点啊， 对对对， 那就是以后真的没有可能就真的自己比如说就做一个项目，我爱上一个项目，我就做一家公司，我一定要把它做到什么样的规模。 我一直都说小龙之所以同时做这么多家项目，是因为他没有遇到真爱。 没有遇到真爱。 对，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这个跟找男女朋友是一样的嘛，就是这也得合适， 再碰是吧？ 对，得碰。然后这个你说这个天命的这种人啊少，得不断的找。然后但是创业这件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它其实涉及到太多方面的东西了。 对，没错。 因为我自己想法就是很简单，这个一，现在这些项目我都挺喜欢，不是不喜欢，就是对吧，项目就是世界上可以做的项目更多，所以剩下这些呢其实都已经是你很喜欢的很愿意去做的事情了。再者其次就是说每一个项目都会给自己积累一些东西，就万一啊我碰上了，对吧？ 对， 我可以掏出房本和这个银行流水单告诉这个姑娘，对吧？起码我还是有能力去支撑后面的这些事情的。那就对未来的项目一样，就是全情投入的时候，我起码知道我能投入下去。 就是在厚积薄发的厚积这个段落呢，还处在这个阶段。总之呢，就是所有你做过的项目都不会浪费的啦，都会教你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 而且就看小龙现在随便抛一个问题，他都能给你讲一大串，这都是做很多项目积累下的经验。 就是那些年那些女孩教你的事儿嘛。 好，北京时间9:26，马上要27分了，我们即将要结束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也是感谢大家一直在陪伴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歌名特别长，如果孔文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伴唱一下。 好，是什么歌？ 这个歌名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然后也再次提醒大家，在6月26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的直播节目生如夏花啊。然后也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还会有礼品赠送给大家。6月26号我们也不见不散。 好，以上就是今天微微笑的全部内容，我是王爽。 我是孔文。小龙， 还有小龙， 还有我是小龙。 好，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